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毛泽东出访苏联前夕，敌特组织频频躁动，唯一电台威胁首都安全。面对猖狂的敌人，公安干警如何将他们缉拿归案？一个神秘的女人纪小姐的出现，能否成为破案的关键线索？电视剧《金水桥边》中演绎的案件，在历史上的真实侦破情况究竟如何？档案栏目，神秘的万能电台。 1949年12月6号晚上，在北京和天津结合部的杨庄车站附近，躺着一具早已冰冷的尸体。死者男，身高约167公分，身材较瘦，约30岁。死者脸上血肉模糊，面目全非。经法医初步鉴定，死者的前胸部和后胸部各有一个弹孔，死因是子弹直穿心脏。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的刑侦人员和技术人员在现场做了非常仔细的勘查，他们在离死者不远处竟然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重达10公斤的 TNT 炸药。那么死者究竟是什么人？他和那10公斤炸药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他的死亡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阴谋？ 1949年1月31日中12时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一部由西直门进入北平城，开始接管防务工作。历时64天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会议通过了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将北平改名为北京。 然而不甘心失败命运的国民党反动派，在撤离北平的时候留下了一大批特务和一个神秘电台。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这批无孔不入的特务展开了各种破坏活动，新中国领袖们则是他们锁定的主要目标。当时国民党敌特电台一直在收集毛泽东的消息，严重地威胁着他的人身安全。 1949年12月6日晚上，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从北京前门火车站登上专列，开始出访苏联之旅。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也是他第一次秘密地走出国门。 可就在这趟专列出发之前的2小时，在毛泽东专列必经的天津杨庄大桥的桥墩台上，公安人员发现了一具尸体和一包足以炸垮整座大桥的炸药，也就是我们节目开场的时候看到的那一幕。经过警方的调查，这名死者正是潜伏特务，此案爆炸案的执行者。很显然，国民党特务们这次的目的非常明确，要的就是毛泽东的命。 在电视剧《金水桥边》中也有类似的故事情节出现。剧中由演员李乃文和冯志忠分别扮演的警察孙光大和钱有根是一对侦查能力极强的搭档，他们一起破获了许多重大案件，其中一个就是刺杀元首案。剧中孙光大和钱有根通过对嫌疑人进行突击审问，从他口中得知了敌人将要到西山刺杀某位元首的行动。 我告诉你啊，老鹰要是动了手，你想开口都没机会了。 算了，不跟他废话。 等等我，等等，他们去西山了，要去鞍山打官。 两人急忙驾驶着摩托车一路疾驰往西山飞奔，终于在关键时刻逼停了首长的车队。后来他们在离车队300米左右的地方发现了敌人埋藏的地雷。 自己人， 自己人， 别误会， 自己人， 别误会。 公安局的， 我这有证据， 首长有危险， 撤， 兄弟们。 孙光大，孙光大，你小子这次可有立大功了，您不知道，真够危险的。后来警卫部队啊发现这帮特务选择那个阻击地点离咱们这个车停车的地点只有不到300米的距离，而且埋了十几颗地雷，你说这车队一过不全交代了。 在毛泽东专列从北京出发之后仅仅2个小时，公安部就截获并破译了一封潜伏在北京的台湾国民党电台发往台湾保密局的电报。据闻匪首毛泽东于12月15日抵莫斯科访问，希向斯大林祝寿及订立中苏友好条约，发报人0409。当时台湾保密局称中国共产党为匪敌，毛泽东在他们的口中更是被污蔑成了匪首。看到这个电报，公安部的领导们非常震惊，因为电报中非常准确地报告了毛泽东的访苏日期和目的，这在当时是最高机密。毛泽东在登上列车的前一刻下达了指令，在他访苏回国之前必须破获此案。 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在接到毛泽东亲自下达的指令后，他与副部长杨奇清责成公安部政保局调研处立案侦查。这项重任最后落到了冯基平的肩上。情报经验丰富的冯基平临危受命后立即成立了一个精悍的侦查小组，冯基平负责整个案件侦破的指挥，而负责一线侦查的是他最得力的助手张烈。在电视剧中刺杀元首的案件惊动了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李玉山，他知道此案关系重大，李玉山当即给孙光大和钱有根下了死命令，一定要尽快破案，不能让北平刚刚稳定的局势出现动荡。钱有根分析认为，飞鹰行动组对北平很熟悉，一定有秘密联络点。 而在真实的案件侦破中，张烈一接到这个任务，他就发现敌人对北平很熟悉，很有可能他们在此有秘密据点。虽然说张烈在接到这个任务的最初手里的情报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他对这个诡异的电台根本没有任何头绪，只知道发报的电台代号是0409。但有一个细节引起了张烈的注意，他发现那几封截获的电报中多次的提到了一个神秘的女人。 冯基平要求张烈的侦查小组每天都得跟他汇报工作进度，他们聚在一起一遍一遍地分析这些截获的电报。在1949年11月15日，台湾保密局发往北京的电报内容是：第二批接济之款港币1500元，仍以王光霞名义为季小姐转收，于设法续汇中其速洽领拒付。 12月12日的来电里是这样说的：查本局赴港汇款人有被匪谋密不可能， 兄台钱报收款地址，即日作废。西转至纪小姐，即移地址。这个纪小姐在这些被截获的电报里反复出现，可见她就是接收特务经费的人。冯继平当机立断，这个案子就从这个神秘的纪小姐着手。 而在电视剧《金水桥边》中，除了还原了真实历史中几个比较典型的案件之外，还呈现了许多根据真实案件所做的情节改编。剧中出现的飞鹰行动组就是本案中敌特神秘电台的一。而在电视剧《金水桥边》中，除了还原了真实历史中几个比较典型的案件之外，还呈现了许多根据真实案件所做的情节改编。剧中出现的飞鹰行动组就是本案中敌特神秘电台的一次重新编排演绎。当飞鹰行动组在刺杀元首的行动失败后，为了尽快请示上级增加武器和人手，他们的呼号再次出现了。为了挖出这个组织，找到其中的关键人物老鹰，公安局给侦查组配备了一部带雷达的搜索车，协助孙光大和秦有根尽快破案。然而搜索车在北平的大街小巷一遍遍地毯式的搜索，却没有任何发现。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中，侦查小组又是怎么对案件展开调查的呢？侦查小组讨论后决定兵分两路，一是从地上着手，从北京市公安局各分局派出所的户籍上查找；另一路是从天上找，成立专门的电讯侦查组，利用电讯监听台和测向车对电台信号进行测向侦查，寻找电台位置。 虽然侦查小组布下了天罗地网，可当侦查工作开展起来，却面临很多困难。在北京这样的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城市，要找到一个纪小姐，简直就是大海捞针。侦查小组从北京办理汇兑的银行、邮局的汇款单中仔细排查，希望能找到纪小姐留下的蛛丝马迹。可是当大家翻遍了北京当时所有的邮局、银行，就是没有找到收款人为纪小姐的汇单。唯一的线索难道就这样中断了吗？眼看着侦查行动进入了死角，冯吉平决定不要把眼光局限在北京市内，要放大搜索范围。他们决定到天津去碰碰运气。 国民党统治崩溃后，许多人从事特务活动是为了金钱，因此如果对来自境外的汇款情况进行调查，一定能够发现蛛丝马迹。可是北京范围内并没有发现任何一条异常的汇款，案件的侦破又一次陷入了困境。 我们现在还能够每天收到敌人的发报，敌人既然发报，就说明敌人还在活动，他要活动就得有经费，没有经费他怎么活动呢？后来活动就要经费，所以北京没查到，到天津去查，到保定去，到北京附近所有能够办这个汇兑的单位去查。 皇天不负有心人，果然他们在天津找到了线索。侦查员很快查到，1949年10月21日、11月10日分别有两笔从香港经由天津转到北京的大额汇款，而在这两次的取款单上都有一个叫做纪爱林的私章出现。不过侦查小组这一次到天津最大的收获是这个给纪小姐的电报。我手上的这份是复印件，原件现存于北京公安部档案馆。由于这个案子的大部分档案还没有解密，所以这份电报上的部分内容已经被抹去了。某元某号叫北平和平门外 院甲七号沈宅的户主，名叫沈德前，是个商人，在周口店中华煤矿公司担任总经理。沈德前的妻子 张烈认为纪爱林这个名字很可能钱花，这事儿一定有蹊跷。 据这个情报，调查的重点立刻集中到了季彩南身上。29岁的季彩南是个私生活十分丰富的交际花，他在大学读书时就曾跟一个英国商人同居，解放后他又与一个北京新桥贸易总公司的股东打得火热。经过对这一段时间的暗中调查，侦查员们发现季彩南在新桥贸易总公司拥有两股，一股是他自己的名字，另一股所用的化名正是季爱林。 与此同时，公安部又截获了一封北京发往台湾保密局的电报，而这封电报基本上证实了侦查组的判断。电报是这样说的：昨日有匪警人员在季小姐后窗偷听，第二日白天稽查户口，问是否来过客人，季小姐未予承认，最后匪警人员说来客人时要报告。看完这封电报，侦查员们哭笑不得，很明显这个女人心里有鬼，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 侦查员在对大院的进一步调查目的中得知，季彩南还有个哥哥和一个弟弟，他称哥哥季兆堂远走他乡去了台湾，弟弟季兆祥解放前就已经死了。然而听到季兆祥这三个字，张烈的心里咯噔了一下，因为张烈之前调查过季兆祥，印象很深。解放前国民党潜伏特务很多都已经缉拿归案，只有季兆祥迟迟没被抓住，所以张烈认为他很可能就是潜伏电台背后的那个人。而与此同时，在剧中也出现了一个可疑人物。一天，钱有根的朋友赵大力在街上发现了一个长得特别像钱有根弟弟钱有才的人，他紧跟着此人走了三条街，结果还是被对方巧妙地甩掉了。回到家的赵大力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钱有根，然而钱有根认为赵大力看花了眼，因为他的弟弟早就死了。 你肯定是看花眼了， 跟你说啊，跟他一起被抓去当兵那个小毛子， 小毛子啊，就是亲眼看见我们家有人给打死了。 四天喽，我这还真是时不时的从梦见我们的兄弟。 凭着记忆，张烈从保定缴获的绥靖大队华明册中找到了季兆祥的登记照。他们查到季兆祥曾在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北平绥靖总队一大队当过中尉报务员。后来侦查小组通过审讯在押的潜伏特务了解到，北京解放前夕，季兆祥曾透露给大家他接受了陈功树的特殊任务。那么这个陈功树又是谁呢？ 陈功树与赵立军、沈醉、王天木并称军统四大金刚，虽然他表面上看起来像个文弱书生，但却有辣手书生的外号，是军统重要骨干和行动专家，参与策划、领导和亲自指挥过军统局200多次行动案件，是个十分难缠的专业杀手。1949年解放前夕，陈功树挑选了几十名特务潜伏在北平一带，而季兆祥就是陈功树从绥靖总队里挑选出来的最得意的一名潜伏特务。 1949年初，季兆祥改由国民党保密局局长、军统人称笑面虎的毛人凤直接领导。1949年3月的时候，当时还没有被捕的潜伏特务还看到季兆祥陪着怀孕的妻子去医院做检查。种种迹象表明，季兆祥不但与神秘电台有关，而且很有可能就隐藏在北京继续兴风作浪。张烈心里清楚，尽快将其抓捕归案已经迫在眉睫。 但是查找工作进行的并不顺利，季彩南一家人一口咬定季兆祥早在解放前就已经死了，原始的户籍记录上也查不到他的地址和职业，案件的侦破再一次陷入了僵局。